人们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上课，去学习一些学校的一些知识，但是他们来到要经商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把这种态度转移过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学校读书，但是当他们来到经商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几乎没有在做好这方面的一个学习准备，直接就跳到商业的这个世界。那这种到底是叫做经商呢，还是叫做赌博？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经商的那个经验，也没有经商的相关的一个学习相关的知识理论的装备，总是在这一方面你完全不知道，而你直接你就跳进去了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想象你的赢面是很低的。那我常常跟人家说，场外的学费永远比场内的学费来得便宜。什么是场内的学费呢？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做好准备，他可能就是听到某某人讲有一个商业的机会，或者是他自己看中市场上有某一片空白，那他直接就跳进去了，然后就拿了几万块或者几十万来作为这个生意的本钱。那我说这个不是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本钱，这个是他的赌本，他真的是拿来赌博的。因为当你在做一件事情是你完全不了解的，而且你根本是没有把握的，你却把那么多的钱投进去，那你不是在赌博，那是在做什么呢？那什么是场外的学费？场外的学费就是在你真正的开始去经商之前，先花一些时间跟钱做一些准备，比如买一些书来看，装备一下有关于经商的一些知识理论，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咨询一下，问他们的一些看法，或者是上一些课程。那这些东西都叫做场外的学费。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交场外的学费交到他破产了，但是交场内的学费交到破产的我们就听到很多。比如说他去经商失败，赔光了毕生的积蓄，甚至还留了一屁股的债。但是你有听过有谁他去上课，他去读书，他去找人咨询付顾问费，付这些场外的学费付到他破产，甚至背了一身债务的？我相信你没有听过。如果我们愿意花十多年的时间在学校学一些，到最后我们踏入社会之后没有太大的相关性的知识，针对性不大的理论，为什么当我们开始投身在商界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允许自己一个从容的时间和空间，准备好自己了再跳进去？为什么当我们来到要花钱的这一些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会那么样的失去理智？如果花十多年的时间在基础教育是值得的，难道花一两年的时间接受经商的教育是不值得的吗？ 如果花十多年的时间和金钱在学一些不太相干的知识和理论，花一两年的时间和钱在一些具有针对性、实践性并且马上具体可用的知识、课程、咨询，难道这笔投资是不值得的吗？如果一个人他在经商之前他完全没有接受相关的教育，他直接跳进去，那我会说你是在赌博的。然后你带多少的赌本进去，我也不是很看好。那真的，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。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那些他们知道自己在承担多少的风险的人。当一个人相关的教育受得越多，我是说经商的教育，他懂得越多，他的风险就越低。因为你了解商场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玩的，你知道怎么样子才能够尽量不输，然后在不输的基础上尽可能去赢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宇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欢迎写信给我提出讨论。谢谢大家的收听。